第十五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参加者访问了革命圣地万景台，参观了竹笛思想塔、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和科学技术殿堂等。